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寸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程咬金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鼓楼。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德，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套，女子是东路西寄居了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亚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却生意官司，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生意当中总分帮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李亚军回到村子上想单独自家娘。沈亚军难想嘛，你咱里边的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刘滚鱼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这一上刘滚鱼诡异如真，都三根他不得，快去打二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目飞兵头上像秃头，两个发嘴，一根棒杆杆这是几发走，身上像长身扎一地扑面，兄弟都是余光长脸，夜里像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压进外州小阳村替娘板的，这边高声压进醉不醉，心里的浪就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外够的了，为啥以三娘子相反？因为沈家军犯死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沈一个人，大概一旦犯死以代替发罪，他是与一个人做定期吃故事，立个雅念告诉你只能我你大概也养几次，那么沈家军想我只与一个娘，那当时我沈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的，所以你想想嘛，娘娘家中为首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道响的与不都太太的忙到里间一杀没杀手，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这一年再扣到门墙当上头即直忙即个漏洞，哎呀那还人在打到里间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的声音老苍耳飞白，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待口天从李湘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蜡蜡黄，身上像衣裳偷一背过一块，不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瑟瑟，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一点。 孙家军一口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步，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拉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拉他两只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的这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他眼当里眼里拉浪过。沈家军带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的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那个不光地带这种亮，眼睛大，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多。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邋遢，裹着面孔上邋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邋遢带你看看女子啊，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啥人来接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啥你们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是来也走，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心里头收账一下。要进枪沟来拿你这个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了他也这样是，你都自家沟里不走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了他晓得你这个脾气，收账，遇啥还是提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说，那边再当个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两年子经商经事不办这个女家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 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讲，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位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比你主见，都比我沈家军还都比你主见。那他一听没你子了，让都比我跟那喊龙饭。我呢，昨日子大家被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为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拿你子吃子，拿食场来得多，过来分过着。那么光只有在你子。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让他等子一等，这子一周你都没有关着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让他不周身来大房间里，所以让他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铜头子撒火的准。 那么隔了一天好点老他中的时间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歪歪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转移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爹人是沈爷真多牙我的浪情况受不了老他老他一进佛所的账看了这样子老他再内扣再内中给爹人你不肯弄他因为老他有一个想法他时候你是这样的有一年汉年他告诉你真告离你我他心啊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同都子杀火拳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理好像你老夫妻两高的一打了让谁理一样送你老他的爹君已经看了这那可不肯弄他军长十点不白放我的爹君我的老师高的不能女子生爹君为这里当我的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地密所以我到屋里来多来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的因为老他以来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就做起高山两个做的做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体过来当一三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罗爹君忙正鸡高浪响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三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响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种地道这把浪响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当李向一口李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当主带李向撇主当中一张张座张座当中收一个向下刮过来谁啊走走隔半年的给四百年谁是死高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个也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故障可当今天负责两百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复现的这样这样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那动荡与佛空现今着庞杂的浪上靠近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杂水主带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镇主带浪啪一动一杂水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主带里太当当啊主带旁边各等浪向收两个沙布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黑两个沙布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跌到地上白带白不起来站座当中走了让张先生听几个上荡荡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刻张先生吓得不能您的官沈家军沈来的非是一个难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卡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我被人支持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够分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人也叫你不能得了哎呦历史上让给你七故事出来可样子可得去大概到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的南龙翻眼睛多了几只多的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十二位卡洛的人字中国哈丹法手里拿吹体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年怎么拿张红纸的摆一摆上个钢筋分了一定的 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现在人家就刚给那家是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必须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那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听咱那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都投开的银子不里，只能不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八一八还一在抗大水之故里刚吃刚来张作浪线离吃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咋睡举起了你的脸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脸子要红的日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奴才杀你是来的我来的，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盖里之后，你个被下的种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盖的我追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得上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苦他才夸张，应该给他地当一来呗，现在我为他笑笑为他瘦瘦龙欧在地当里向来鼓鼓掌，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说来到那几日给你出来个家啊，我今天哦今天可么那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向来不个心不能总是位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可么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不不信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无不好啊，哎， 沈家军可早睡，本来这一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到底这你的这个人为复仇， 好我负责来关照你啊，算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来再给他地当你来安于上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条裙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点裙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来的听听我的裙子过来十二位扣一扣忙神眼睛身比一方，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鼓鼓掌，那还意思我那来到的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再比那副狗水亲来的比外地当天几当，以在们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与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往事我再想百八个可的银子送不能，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切切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直的心一直发射手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够脑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了， 这个江先生说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泡泡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得来，张先生挪把银子抱在里睡，沈家军挪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没沈家军刚得没听上五两银子余上个不晒出来， 你挪银子 身边藏一趟盒，拿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哎，真是骗你你呀、啊！ 哎，意思嘛，是骗你我个，这个老板没真心对我，让我来浪街的混口饭吃去。 不要多讲，走了。三，你带浪跳下来，走，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马米，米马哈马做头，拿个许多么子拿到屋里，拿点钱给不了娘，乖家娘来去抱孩子嘛。那他一口马也不懂，钱将来当的分当他，那米了做头了，谁来？你说然后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告诉不了娘听，旁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了个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十二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的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呢拿的米袋一袋三百，怪在人家去拿个手里想着跟着一部作答去摸一摸夸，人家去拿部作答摸夸之后来他飞山和墨子两家的切白切白之于脑袋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郎家奴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人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着半年天半夜天走着塞住了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天色一滴滴蒙蒙亮来他一进起来山海盘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高的七海盘子来他带子女子恩啦为娘的周日一带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解放之人你去见没 好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袋撒布霸道金刚刚刚追到董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筛巴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口口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高的们后马死高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很让这人吧他家五分 讨家五分 为家三分虽能卖了 为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挑子个带撒布像飞个一样忙正白驹的镇上下来近死三个人况沈家军几个火龙黑 嗨没水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讨价五分为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乡低高北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声也经浪黑写得了余两个的不大地浪哈哈大地刚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没得没得嘿格拉尼贵一地口地口呢 沈家军势力向黑一个府林两杂将奔一个府林 战狼将一再出来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了来这奔得他样当定我以为是起来从边浪向神一地中光将真浪向落子一杯低高个后继呢谁要吃呗八台都走上一万，水台还要走几千万。沈家军， 那个头狼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狼想起来敲我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没得啥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可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可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服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野马里的纱布还马服上。啥个牛劲？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黑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你呢？就上面口成家这个人没了，难道你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了？你挑这个的扎布两只脚在跟飞。你也马里撒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撒布，福州那带别带，所以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现在沈家军想撒布分马，他外周去见娘吃饭，自个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不得个，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啥迷空走起。现在斗笠实在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孩子，挑子带纱布过来，再看见门的有顶脚，个顶脚叫中字脚，上当是高，下当是乡下地方，一般乡下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家米浪乡去搜寻。弟弟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娘米浪和各站有个咱米空见娘来吃饭。对，一阵一阵上家到家米浪，撒布带秀嘞，个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粗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成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两发水浪卡住，脑后湿浪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那了让啥时候是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香港啊，叫提之一声你后别气杂气，要想发抖嘞，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俺睡着几乎后死，娘我背到行李去可醉了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驴都呀，一个呢见那刘老板，还有人见那老刘，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刘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福海里刘八姨叫你刘伯比，为啥个牛人？因为刘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问别人，好开始交际水都好得了不得了啊，原子那个洞地要娘那湿的物心啊，下对白玻璃的发生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板，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去洋行当摩托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的。你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仗，开地当，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但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里，谁也妈妈里讲，一百开的周三人谁些，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他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先吃的，也在自个大龙米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啊呵，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径，深浪向自家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情也。到中日家家头，一人一人杀进了浪最上来的。沈亚金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正雷波与米空了打了难的哈哈小他样没好为得落起雨起来一当落雨实在是沈亚金的后为了让一斤一斤最够了相近解密了沈亚金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二波没有结婚因为沈家军的到时候我部队去拉一拉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波比米空上插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戏何事东杀西毁，会当我吕洞要米空了，会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是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口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你起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是谁国的呵呵正放屁嘛在啊这啊沈家军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祖宗杀了那名空浪娘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要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来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所以刚刚放出来你再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亚金的长子刚不到来后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推起心里好了以后没法子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总之马朝部得命朝部写了解密了滚开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正朝部了砰一阵解密了可带朝部本来写了解密了逼了不能一张好浪荡好一起哪是沈家军为例啊的沈家军像个带啥不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压提走了不能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就不骂那张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可吕伯比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扎水一样南跑哟 那哈，那个种具火龙到像了啊，吃饱了子啊，算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算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付的。哈哈哈哈哈哈。 那分线等我旅途养你贴他那一袋纱布为是小事情。 一串吕布为了让给他摆出的阵了，有个从大太子做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意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子贴他没事他打我那去寻找的你有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事三年的三月间的努力不白今天你贴出来省家今天在撒布门吕布比这你的衣裳的那阿忠志你要是要扣扣吕布要个事的 哈哈好姐子哥哥红旗多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忠志喜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家家头那等的家米浪向海一上地里向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抓 这这这抓抓 啊地里向抽动了杀死水里向脑子钢棒必得如果不脑子门事释放了总局不上心不耐坚持你得在这个里头要合适大人里头要米空狼水所以贴他那带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里头要个水的哗啦狮子用往等间一场吕布比斗棍出身余量级三张嘛举世个主队忙神要进对兄总聚你试试我里头要水的照当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人忙逼浪一提吕布比一柱子弹空你一柱子弹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布比一岁老睡嘎子炸杀老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得冤家都走沈家军里的意外分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商人正嘎一步吕布比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的他收拾抓了那吕布比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这样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撑一只女光他的一只女光靠了让声音猜得不得吕布比那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恨起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了沈家军这一只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搬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十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他一时忙着吕布一见鼻狼扎一波扎楼努力一年他下机的看一咋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布一劈狗狼想扎一波努吕布一个年岁里一直哗啦身体不住来离米阳里一个后子冲浪吕老板来造那个温色够得的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当给后子手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对狼向一起哈喂沈家军科技那钢棒对狼向哈当来 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 你手里向举个吕布比个人拿吕布比个人忙正钢棒上想粘上去了没有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难可能我东方了东方也可都吧 喂喂喂你哪能样子啊叫你看这个马大伯的种子你能看了女老板身上副委当走开走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女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伯的种子你看看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向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压进两杂家了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沈家军一口哦哟金刚山刚刚走浪你在家浪啊沈家军 哈哈你慢慢讲嘿 我手里像吕伯的年两大家忙我都走过去没哈一边在忙着吕伯的家中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中归啊好的吧不必呀后你还在你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女老百姓了你大家最开的最开的位置念我来你都别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这个人光高浪下比白地高后期毡房老百高浪下来来往往年一口勾勾心里想靠啊这你的那吕伯比一张是死卡的势力蹲了给他背对的阵容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这盘到沈家军呵呵不是但一出去把我们来都吃两局三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继大高档级看的年吕伯比都吃两局三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烈战王最大前头一口二番就这样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来了神力一人来让给他白天的阵容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斧的人但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白发射线其得的力可不真正他在对上东头那能把你哈萨比我来走车卡一米走红米我来走旁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上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刚给别当啊夫人当给给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夫人的那对对你那边东西啊哦我晓得啊一带啥不贴来狐狸的后期到啊咱别听我我带啥不联立起来联立起来你杨天本来一手是某地方挺寒冷所以一个赛后期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撒布贴了武力王是腾做的一个练气诺带撒布贴的给他建立了霸占沈家军的身体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比袋子里面养了一个石头后之口雷霆接成姚长你们来啊看看沈来吧撒布们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你来了吗分人在那你来了对吗所以刚刚得来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口里了哎哎那你李老板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语言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倒罪向我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得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好的加工过了 那一代人我们的放我来立个年俩里夫妻不能让沈家军生病不要动 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一代人我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李木里出来中年之力我也得上个胆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晒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刘老板不认得呢，啊是，所以得来呢，你嘛不要同去。哥，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耽误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看看马啥不？可以。哎，这么一周年的，刘老板生意做得较大，那个从纱布一副着动的，妈那个不，还给，就是这个，你刘老板刚刚得袋子呢，我那个纱布贴了屋里，虽然现在到那里也去了，还是，那么是应该到那不发礼子了，是看，怪着你刘老板做人呢，一个纱布，哎，那可难，做人一个纱布。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日眼睛一呆，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我这个人吧，如今临财不买，要买要一块出。 给给，买哈买哈。给给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子不走，只走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给给。我做不了主宰，没呢还，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哥哥，我，身浪向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杀，我只梦里去浪趟趟，没浪过来。但是人家真可可，虽然自个有点势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来就真好。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不，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李兰飞也在正经在马内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36的。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啥家的？你奶奶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逃家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咱们这年头打抵抗，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卖，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到底是反动个，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36纱布，3分银子一个。手不上的也得给我动手买哈给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3分银子一个10个3的30个9的为6个36的一波1两08分 多少 1两08分 1两08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来听3分银子一个10个3的30个9的还有6个36的一波还是1两08分 什么武之这把逃家无分， 他刚分， 外加3分好卖， 外加3分看嘛， 这么要8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8分， 你听好，这把逃家无分，外加3分好卖， 外加3分你看嘛， 这外加3分啊，就是临尾再加3分，5分临尾再加3分，还是要8分。 哦，这个外加3分，这个零啊，再加3分。哎，对，外加3分，5分，外加3分，8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要靠。增加不分手，银子4万给了沈家军，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都一扛，带刘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别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最服了。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头我拜宁可的大大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雷波死也的人，沈家军，自个想想哈，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